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新读报对您言，文明卫生过夏天，最怕遇上抠脚仙。哎呀，越是天热越现眼。嘿嘿，一会儿啊给各位说到这个事情。是有味道的新闻吗？嘿嘿，其实也谈不上是新闻，说这种事情也不一定就是夏天啊。当然夏天它有可能更多的出现。为什么呀？哎，方便呢抠脚方便。哎，天热呀，直说嘛。说这个事情之前呢，这不今天是星期五吗？哎，平时啊咱都这叨呵赶三关似的给各位说新闻，今天稍微的把节奏放慢一点，一上来聊聊天。当然还是那套词儿，必须得说固定的。对，拿起手机下载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用手机就能直接的听匣子，而且还能够在周一到周五期间通过手机听听 FM 这个聊天室参与话里话外。哎，也可以啊建议大家关注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时的获知热点新闻。说点什么呢？回应一下昨天有听众聊天室里头，哎，他说了这么一句，提了这么一嘴，我倒是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位叫天马行空啊，天马师傅。对，他这个原话啊不要紧的，我说他这个原话，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哎，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他这话说得太好了，说到啃节儿上了。哎，说到很多朋友，也当然也不能说很多吧，一部分人心缝里了，代表了而今时下眼前，哎，一些朋友对于防疫工作的某种心情。首先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哎，这是正常的，就产生这个情绪。关键是咱们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位天马师傅原话说的是，哎呀，这感叹词是我加的啊，他原文没有。国家又是核酸呐，又是疫苗，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可这个疫情没完没了，他看不到头了。就这句，我说这问题提得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南方是吧，南方江苏某京，就他们那地方，这些现在这疫情啊，这值得关注，得抓紧防疫。哎，就是这个节骨眼上，咱们应该说到刚才这位听众啊，这昨天人家在这聊天室里头提出来的，说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啊。可以理解吗？可以，就是有点着急，我这么想是不是这意思啊？有点着急。哎呀，你看看这个打去年到现在，哎呀，你这人力物力财力，这好家伙，哎呦，老鼻子了，这你看这怎么就看不到头了呢？哎，这个咱说到怎么来认识。其实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怎么来认识世界，怎么来认识历史啊？这个 要这个一分为二的、客观为物的、辩证的去看待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风险、困难，真不少啊。这人类发展到今天，科技这么进步啊，整个这时代哈，是不是啊，和平稳定啊，当然相对而言了，那也是比过去要好太多了呀。但是呢，这一路走来，北京话可不容易。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这我又想起来昨天呢，哎，也是聊天室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晒他的那个藏书，还记得啊，阿俊师傅。阿俊师傅呢，他给这个，因为我谈话主持节目过程当中啊，讲故事，我说到了那个三侠五义了，他就把他珍藏的那本书晒出来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三侠五义。我看到他这本书啊，很感慨，回想起很多事情。哎，想当初，我说说您听听，我也是曾经拥有过这本书，一模一样，黄皮儿的。啊，因为什么呢？那会儿呢，这个刚刚是上小学吧，上小学那会儿，这求知欲挺强啊。而且那会儿呢，哎，在咱这个哎学校里头，这个课程啊讲的这些内容啊更丰富了。哎，我就听同学提到过这本书《三侠五义》，觉得很新鲜啊，这个跟过去那个看的那些个什么什么文艺作品啊不太一样。哎呦，这里面出侠客了，还有武功之类的，就受到这个影响。哎呀，这小心思就开始活动了，多在这出这套书我得买。哎，就有这么一天，放学之后闲来无事，那会儿没现在这么多功课，也没补习班，放学之后这孩子基本上就放羊了，做完功课你就该干嘛干嘛，你爱干嘛干嘛，跟同学到那个家了附近新华书店去玩去，不是看书啊，这好像怎么着多好学似的，没有，就是玩啊，到那儿去，这翻阅图书的过程当中，哎，书架子上我就看到这套书，这一本啊，不是一套，《三侠五义》，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哎呀，拿在手里面爱不释手，因为之前知道这个书，哎呦，这太好了，这应该是买来呀。一看那价钱，自个儿的零花凑一凑将够，可是呢，没买，为什么呢？哎，你看，买这个书就是你有这钱。那他不得回家跟家里家长们说一声吗？啊，你回头你这玩意儿没请示汇报，万一你买完这书之后挨批评怎么办呢？回去之后跟家里一说。我记得当时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哥哥不同意，跟我妈说他这个啊，就说我他学习成绩也不是太理想。哎，他你看他现在看这闲书，这是闲书啊，这没用啊，这个你看这个能考大学吗？是不是啊？而且这书说实话适不适合他这个年龄看，这也两说着。我妈妈也挺犹豫，说你哥哥说的也对，哎，这按说呢不应该许可你买这书，但是左思右想，说你要是老是看课本啊那些内容啊， 好像也是稍微单了一点啊，不如啊你要拿它当课外书，你要保证啊不影响做功课学习，我们就让你买，让你看，这你能答应吗？我当然答应了，我答应。那行了，那你去买去吧，但是啊家长监督你看这个书。哎，对，买来了，小时候跟那儿看，就发现啊的确这书跟过去看的那些个是故事啊，是什么什么啊影视剧吧，那时候还没电视剧呢，就电影啊戏曲之类的不一样。这里面这人物啊，哈，不是说善恶好坏分明，最典型的这人物就是那白玉堂。这人好吗？好人，行侠仗义， 嫉恶如仇，但是呢有缺点有毛病，他性如烈火，好跟人家争强斗胜啊，而且这个喜欢闹脾气，使那小性子。白玉堂哎，是个很有性格的这么个人物。哎，就是讲这段小故事啊，不为别的，不是为了抻时间，对对对，就联想到现在刚才咱们说怎么看待这个防疫这个事情。世界既然这么大，那它一定是复杂的啊，咱不能啊老是抱着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我就说，就为什么我看到这白玉堂感觉反差这么大，小时候看小人书受的影响，简单思维模式，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泾渭分明，没有这样的小人书心理。哎，到后来呢就渐渐的啊，这不是我了，但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有小人书心理，演化到了电视剧逻辑。哎，他就没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多样的啊，你看那电视剧多咱都是哎呵好，好人一定最后结果非常好，坏人最后结果一定非常坏啊，有没有不好不坏那个人，那他最后那个结局一定是不好不坏的，他就这么简单的来处理啊。当然你说这影视剧呀，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看一乐的事情，你也不必太当真太认真太较真啊，对，但是呢如果你拿这个逻辑去衡量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生活本身，就有可能陷入到一定的误区了。哎呀，这个疫情怎么老是好不了啊，啊咱不是有疫苗了吗，那你有疫苗，许您有疫苗，那就得许那个病毒它产生变异。人类历史上甭管是跟疾病跟贫困呐、饥饿呀啊这些个啊，包括战争啊等等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这些东西做斗争，哪一次不是拼尽全力呢？哎，您懂这个，了解这个了，知道这个历史现实的复杂性，看待今天咱们防疫就有这个长期准备和打算了。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啊，树立信心而不是松心，只有这样防疫才能落到实处。哎，记住了，送给各位两句话啊，一首定场诗，这是我发明的啊，不是，这是我创作的，哈哈，病毒不是小人书，善恶立刻见胜负，困难不是电视剧，导演喊停就胜利。哎，都不容易呀、啊、哎呦，那个救援的那些个啊年轻人不说了吗，昨天讲了，到河南去救援，后来说是吃饭的时候让人家那个啊电举东给认出来了啊，电举东啊，对，就是那个什么嘛啊，这两口子夫妻二人嘛，认出来高低不收钱，哎呀你们这个劳苦功高，不能要钱不能要钱。后来呢还有后来呢，有今儿有续集啊，就是那个啊，多留意那故事啊，昨天讲的那个救援人员不要钱白吃饭啊，人家这是一种啊对这些救援的这些个好人的一种回馈。今儿有下集了是吗，啊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是一拨人，哎我就这么想，我就把它理解成是一拨人也可以呀、啊。啊说哟，这合计着年轻小伙子们一想，这不行啊，这个你说咱到人家家这儿，人家做买卖做买做卖，人家是挣钱啊，而且这他当地就是受了灾了更是困难，怎么能他不要咱们钱，这不合适，咱们心里面不落忍呢，怎么办呢，把衣服换了吧，把哎乔装改扮去吃饭啊，远道而来正救援啊，然后乔装改扮去吃饭， 河南新乡的事情。你看看，一个地方。对了，昨天说那事儿也是新乡，我认为备不住是一波。来自于河北霸州的救援人员到那饭馆去吃饭去了。进这个饭馆之前，哥几个一合计，赶紧的把衣服脱下来，哎，反穿，反面穿，他那是 T 恤，反面穿也没问题。干嘛？就把他那个救援那标志啊，哎，他是在正面印着呀，他这一反穿看不见了。行了，这回老板娘认不出来，哎，这回应该收钱了。老不给钱这不行，不像话，这个说不过去。哥几个进去点好了菜呀、啊、饭，呵，要了一桌子。也是啊，又累又渴又饿呀，赶紧吃。吃完之后还有工作，赶到，呵，风卷残云。吃完之后要说付账的时候，哼，老板过来了，那个今儿还是免单。哎，呵呵，哥几个乐了，您理解错了啊，我们不是，不，我早看出来了啊。你们是反串呐、啊？不，这个反串呐、啊，反串是京剧。对，您把衣服反串了，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嘿嘿，还是不要钱。你看看，感人的故事。当然，这就说这是文明的象征。那么要不文明呢？哎呀，那个放飞自我呀！好家伙呀！地铁里头这个鲜呐、啊，地铁里啊，这头几天陕西西安地铁车厢之内进了一位大哥，呵，好家伙，没戴口罩，戴口罩干嘛呀？耽误抽烟，哎，车厢里不让抽，我管那个钱呢？呵，掏出根烟点着了，呵，啊，回家这个痛快，这个舒服，哎呀。那时候他抽这烟，这劲头也忒大了，可说呢。然后啊，呵，掏出一包瓜子儿，这个嗑呀，喷啪喷他喷卡，好吗？又是嗑瓜子儿，又是抽烟，而且啊，这位进入地铁的时间是早晨。你说他挑这时候，大伙儿都着急忙慌上班呢，他跟地铁里头，哎，又是抽烟又嗑瓜子儿，打电话。啊，或者不，哎，不是，反正他拿着手机对着耳朵，要不然就是听那什么什么什么啊，是这个短视频呐、啊，是歌啊，是干嘛之类的。人边上有那乘客呀，看不下去，这劝他，我说您这戴上口罩，您至少别抽烟，咋的嘛？干啥嘛你？咋的我？哎，行了，您别嚷嚷了，这个好吗？这个，咱说实话啊，太过分了，而且更过分的是什么？书中代言。乘客反映了这位喝了，早晨坐地铁他还喝了，啊，喝的是早酒，哎，呵呵，真够可以的。这种情况我也见过，比他这还邪乎呢，啊，不单是喝，抽烟倒没有，但是嗑瓜子儿，哎呀，嗑着瓜子儿，然后拿这手机外放。呵，这里头，哎呦呵，唱戏的是唱曲儿，咱不知道啊，呵家呜嗷喊叫，滋哇乱叫。啊，太热闹了。他跟那儿穿了一双拖鞋，你看天热吗？穿着拖鞋，哎，嗑瓜子儿之前，哎，把鞋扔一边，然后用手开始抠脚，嘎着嘎着嘎着嘎着嘎着，哎，别嘎着了。抠够了之后，就拿这只手啊，您记住啊，是拿抠脚那只手抓那瓜子儿，喷啪嘚儿哒嘣儿嘎，哎。开始刻上了，哦，那位说这就是五香瓜子的生产过程。哎呀，行了，哎呦，我这家伙这太过分了啊！你看看，你瞧，是吧？然后呢，拿手机还打电话呢，还是那只手，喂喂，怎么不说话？呵，这味儿，这什么味儿啊？哎，这手机是五香的，嘿，好嘛？哎呀，这说行了，别说了啊！这吃饭呢，就说呀。当街倒脏土啊，倒脏土咱知道吧，北京话就倒垃圾的意思。头几天让人网友路上拍到了这辆车停的那个路边上，其实它还真没完全在边上停，差不多吧，啊，没有可着边停，不单那个 打开车门，啪，扔出来一堆垃圾啊，啪，又一堆啊，啪，行了，别啪了，得扔出多少来呀？可说呢，哎，大伙儿还纳闷呢，怎么他这车里面垃圾这么多呀？他这车是小轿车，是社会车辆，没看见环卫局的标啊？环卫局那垃圾车也不能当街扔啊！啊，对呀，跟环卫局没关系。这，哎呦，这主好，这反而给环卫工人添麻烦了。这是什么行为？你瞧，这个啊，都是夏天不应该有的不文明的行为。 哎，说这个呀，倒不是说针对谁谁谁啊，不是针对谁他们家那谁小谁啊，嘿嘿，无非是提醒大家啊。当然，聊天室里头各位。那都不可能，哎，大家都倍儿自觉，所以说是闲言少叙，接茬来读报新闻，一口清。北京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另外呢，咱北京市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的人员原则之上是不允许出京。我要没弄错的话，两位了，啊。是头几天头段时间吧，去过张家界，湖南张家界那个地方啊，那儿也叫湘西。哎，有一部电影，哎，跟那个有关系。嗯，文旅部说了啊，避免麻痹心理，这个说的是什么呀？就这个包括防疫啊之类的，赶到这个汛期了，这一样一个道理。提醒大家伙，为什么这个提醒是打文旅部来的呢？你看到假期那不得出去一趟吗？哎，健康安全出游建议啊，不是拦着大伙。但是呢，您看他这个这个发生疫情啊病例的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那咱就别去了，暂时吧，暂时，一切都是暂时的啊，困难是暂时的，胜利在头里。嗯，头里啊，对，就是在前面，在前面啊啊啊，对对对，远吗？不远不远。嗯，对，但是现在呢，咱还是得多加小心啊。奥运会女排出现告急，说这个主将啊，这伤他还是有啊，你这个伤要是相对要重一点的话呢，它影响打球啊。当然是伤要是甭管是轻是重的，他要是在腿上应该不影响给各位读报。嗯，不是，那位说您这是啊，对对，因为我这个腿上也好像有点那个，是拧了，是崴了，是拽了，是拽了，是抻了，是拉了，是怎么着了。嗯，我今天也啊，为什么这个前面这段是带点这个录啊，是录好的意思，就是因为今天到医院去看了看大夫。哎，这大夫厉害，据说啊跟一位女排的主将，哎，我们俩都是这大夫的病人。你说行了，您就别套近乎了。正是立心读报放精细，为着新闻能好记。哎，说这放京剧的目的，网络同样有规矩，算法不能是算计。但是呢，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来了，哎，现在真有拿这个网络上这个所谓大数据算法算计网民，算计大家伙的。我就碰上过，您在那个手机上啊，你别搜，它有那搜索引擎给您服务啊，对，只要您一搜，马上，哎嘿，这就来买卖。我记得我说过，头段时间我一朋友，他是，哎，这你拿手机帮我搜一个汽车的品牌，啊，他是想是买车还是干嘛？他说，哎，我其实就是问一问，啊，跟这个看看那个配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了解一下，没别的意思。好家伙嘞，我这刚搜完，我看了就几家那个人家那个卖车的车行嘛，我一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我说那算了吧。退出来，没过多一会儿，手机响了，很年轻的，啊，很年轻貌美的 女生，嗯，那说您都能听出容貌来，你看人家燕语莺声嘛，先生你好，欢迎您关注我们这款车，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车的新的这个配置，新的这个产品马上就已经下线咯，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到店里来看哦，有现车哦，马上买，马上给钱，马上开走哦。我心说这哪儿跟哪儿，这是行了，那赶紧跟人说吧，我不买车，我不买车。电话挂上了，哎，没多会儿，您说您这手机铃声真有特色，那你看看，电话又响了，拿起来，嗯，又是美丽的女生啊，不是，是一位这个浑厚的男生。哎呀，先生你好，嗯，先生，你是不是要买我们这款车呢？我们这个车那是相当的出色呀，要不要到店了解一下啊？我心说这都哪儿跟哪儿，这是啊，这就叫算法。哎，不光那个，人家有消费者发现了，他要老拿同一款自己的手机啊，您的手机号，您注册登记的，因为现在手机都是那个手机号实名制吗？坏了，不是实名制坏了，实名制是好事儿，为了更安全方便大家，但是呢，哎，个人信息泄露了，嘿嘿，说这个，哎，这网上有那订房的，这个出去旅行出差，那你提前把那酒店房间订好，很，这好啊，这个多合适啊，合适什么呀？你老是拿这台手机订房，有那常出差的就发现了，偶尔我们外头那谁，我们那导播那小伙子就是偶尔用他媳妇儿的手机订呀，怎么便宜好些呀，同一种房间，哎，弄错了吧，一看真是，嘿嘿，这就叫见人下菜碟儿。合着您这价格，这个专门是针对这老顾客的啊，哈哈，对了，跟老顾客从来都不带见外的，我们见外行吗？京剧里头就有这算计的，是吗？啊，算计来算计去，把自己算进去了，啊，是啊，啊。你看，你瞧，你瞧，好，这是马先生马连良唱的《白蟒台》。哎，算计来算计去，哎，就把自己王莽给算进去了。还有吗？有，普通人家也有这个事儿。哎， 好为人父，好大哥，人慷慨。 哎，你看看，这是乌盆记，也是马先生唱的，刘世昌嘛，让赵大两口子黑了心肠给算计了。哎，这更像是今天啊，咱这大数据啊，有时候那个，哎，他那算法竟干这个，是吧？这个北京话叫因人，因人而异。哎，对，是这意思，但这个因是那个啊，阴谋那个因，哎，憋着因人，你就这事儿闹的。来看今天报纸内容，《人民日报》说，这个国际上啊，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了，今年要是好一点的话呢，当然希望好一点啊，这个全球经济增长6%，但是呢，这个反正也得多啊努力，哎，多合作，那必须的。来看《京报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北京低洼地方的地铁站放置了挡水板，挡水板啊。挡住这水啊，那是应该。 另外呢，这个北青报啊又说了，说这个如果说启动了防汛蓝色预警，停止大型户外活动，还是得这方面多精心。那当然了，还有一个事情啊，这托付一声，没别的意思啊，共同来防疫。这里头咱不分彼此，没有说哎呀对什么人另眼看待，那个啊又说有得了病的，又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没什么不好意思，哎呦紧着跟大伙说呦添麻烦了，嗨，这个得个病这有什么麻烦的，咱就治不就完了吗？关键是啊，哎，咱得接受这个教训啊，是吧？你看看得病当然不是好事了，哎，但是咱战胜这疾病，那不就是坏事变好事了吗？哎，所以说呢，哎，这招呼一声，有南京张家界旅居史的人员到那儿去，甭管是出差办事还是游玩，回来之后请您去报备。得了，不多聊了，特别感谢大伙儿，甭管是听收音机还是聊天室里面啊，咱一块儿，哎呦高兴，哎，这聊天这个都好都好啊，谢谢各位啊。这个有些话咱们开个玩笑行了，千万别当真。有朋友说要把他那个珍藏多年的书给我送来啊，说那个在咱电台食堂吃顿饭就行。嗨，瞧您说的，请您吃顿饭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呢，这不是我说啊，不是我不请您。这个，你看我们这儿这个，这不是防疫呢吗？啊，他这手续他多啊，对，请您谅解。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定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周一聊天事件喽。最后，嘿，大型的这个交响乐走起呀！ 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